我谁给你玩笑？ 哟，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。 轴啊，你才轴呢。 完了，哎，我问你这，你哎，你跟别人不玩笑啊？ 我跟别人玩笑。 哦，这是哎不。 挨得着你吗？ 这一说笑话就这夯台没有。 哦，夯台啊， 掉脸了。 哦，掉脸啊！ 完了！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？你打一单管就拿我开心。 完了！ 去， 别着急吧。 多少钱呢？ 我，你损我两句，你骂我两句，我不搭茬。出去！ 不会骂。 打我！出去！ 我打你怎么？你。 打！我怕你别扭啊！ 我不别扭。 哎，我哎，你看他这是干嘛呢？哎，你看这，完了！怨我！罚我五块钱，你弄车钱，完了，这就乐了，见钱乐了。你来车钱，你罚我一块钱，你坐车，我不像你财迷，我不在乎钱。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，只你痛快，只你乐了，行了。我怕你恼，钱没问题啊，我不在乎钱，你罚我块钱。 你不在乎钱？ 哎， 你不在乎钱？ 哎，没关系。 我也不在乎钱。 没关系啊。 嗯， 你罚五块钱， 我比你还不在乎。 罚我？ 哎， 罚我？ 我， 你罚五块钱？ 罚几块？ 你罚，你弄车钱？ 罚我？ 罚几块？我这 没关系啊，没关系 啊， 我也没关系。我也不猜你一块钱算什么 啊？ 罚 我哎，我怎么能罚你啊？ 哎，没关系，谁罚谁都没关系 啊！ 你罚， 那什么呢？ 那叫罚罚，我不在乎， 那就不像话了，那叫 像话 啊？ 那有什么 罚？ 这一玩笑，我罚你些钱干嘛？这多少？ 一块。 我说是找你五毛， 这心眼儿话， 还找五毛， 多远点？要不说我们家，你就别说了。 说说你们家， 哎，王家大门，王家大门，王家大高台阶， 哎， 行不行？ 高台阶 啊，对了，路北的广良大门， 哎。 上有电灯，下有懒灯，回日房管处，二门四扇绿屏风，撒金星四个斗方，写的是斋庄中正，北面是严肃整齐，进二门方砖漫地，海漫的院子，夏景天高大天棚三丈六，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，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末点养鱼缸，九尺多高的架竹头，正房五间为上，前出廊子后出厦，东西厢房东西配房，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，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啊，吃完就拉呀， 怎么省事 吗？没听说好分开吧、 啊、东跨院厨房， 哎， 西跨院呢 茅房， 西跨院茅房， 哎，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， 哎， 进屋离开画露天机，真是别有洞天。 好， 迎面摆丈八条案、 嗯、 上有尊窑瓶，狼窑罐，熏烟的盖碗，古月轩的果盘，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，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，一对花梨太师椅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啊， 纸笔墨砚，端砚湖笔徽墨铜剑，天文地理欧柳燕照，名人字帖，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，唐伯虎的美人，米元当的山水，刘石安的扇面，铁宝的对子，板桥的竹子，松庄堂一笔虎字，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， 对， 吕沙鱼不翘，金石剪，金铜口，上挂黄龙刺刀，你们家有一丈二穿镜，一丈二的歌剧案，五尺多高的八音盒，翡翠的盆景，碧玺的九桃，枫木铜的金钟，翡翠的玉器，座钟挂钟带各钟，子表对表寒暑表， 听着， 要讲代表谁讲的不过你爸爸， 是啊， 你爸爸代表上谱。 上 不到一个道，铜不到铁不到，金三只银三只，双巧子单巧子，有位立位一位伯伯弟，手提小闹表，右手提了八音盒，头顶一大座钟，怀里揣着大挂表 啊， 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， 这是我爸爸代表， 就是给钟表铺搬家， 我搬家呀、啊。 听完马三立、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《夸住宅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。最后为您送上的是这首歌曲，孙燕姿演唱的《完美的一天》。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收听《百年笑声》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 我要一所大房子，有很大的落地窗户，阳光洒在 地板上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 Thank you.